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本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空气非常的清新，能见度极佳，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七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呢，光照充足，紫外线也是很强的，如果外出注意防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呢，光照充足，紫外线也是比较强，如果外出记得注意遮阳防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三环长虹桥南北向南有事故，目前队尾排到了亮马桥，东四环的四惠桥区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目前受到管控影响的包括了北二环德胜门桥区的西向东，东北三环和平西桥到三元桥，燕沙桥到长虹桥内环方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与长安街相邻的联络线，像闹市口大街、宣武门内大街、正义路、台机场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王府井大街、南河堰大街、西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况。那么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和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遇到胃疼，有些人吃颗胃药就好了，但有些人胃疼却没那么简单，可能是心脏病发作的前兆，因为症状不典型，常被忽视或误诊。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市户籍居民心脏病死亡率与2016年相比上升了5.2%。身体哪些异常是心脏病发出的报警信号？心脏放了支架会影响寿命吗？养心护心，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张健，给您说说护好生命动力泵。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张健。你好，张主任。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哈。要说这个心脏怎么样，真的是太重要了，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生命泵啊，一旦心脏出了问题呢，可能我们的生命就是岌岌可危的情况了。也听说您现在接诊的好多朋友，这个年轻患者越来越多，是这样吗？ 是的，有这种趋势。 嗯，那我们想问一问，您接诊的心脏出了问题的年轻患者，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共同症状没有？就是或者是他们的特征？ 那么这些年轻的比较年轻的这些心脏病患者啊，那么他们一些常见的共同点呢，就是说他们工作压力都比较大， 嗯， 然后呢在这种工作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呢，可能早早的患上了这个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异常啊、 嗯、 啊，然后呢由于工作的原因吧，缺乏这个常规的体力活动、体育锻炼， 嗯， 是吧？逐渐呢也胖起来了啊，超重、肥胖的也非常多见。 哦、 另外呢，最重要呢还有一些大部分患者啊，可能家族里面有一些家庭有一些早发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 嗯， 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所以啊，现在各种疾病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这个早发的症状。刚才那段录音还显示呢，说去年北京市户籍居民心脏病的死亡率和2016年相比又上升了 5.2%。 其实这样的数字真的让我们听起来觉得挺可怕的。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稍微年轻一点的，觉得自己年轻就是本钱，年轻身体就好。但其实通过张健主任刚才给我们说的一些案例，非常多的真的就是二三十岁的，我们说年轻力壮的年轻人，但是呢因为这个心脏病的突发来到我们的医院就诊哈。所以心脏问题一方面重要，二它真的是不挑我们的年龄大小，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更得引起重视。包括之前我们在各种途径上也看到很多像这个心脏病突发然后猝死呀、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哈。所以到底怎么样守护好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动力泵，让我们的心脏真正健康起来呢？大家今天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关于心脏健康、心脏疾病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张健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我们现在就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 6515-083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然后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关于心脏健康、心脏疾病方面的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多个客户端同步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那么各位网友关于心脏方面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机会参与有奖互动问答题。今天我们准备的礼物啊，我个人就特别的喜欢，是正在热映的《碟中谍六》的电影兑换券。嗯，是不是特别的喜欢呢？那抓紧时间，只要您参与答对了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就有机会获奖。今天的上下半段呢，我们会分别挑选一位获奖听众，每人送上两张《碟中谍六》的电影兑换券。那我先来说一下上半段这道题的题目是正常心率。哎，每个人的正常心率是一分钟跳多少下呢？它应该是一个区间哈，两个数值之间都是合适的。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正常心率是一分钟跳多少下呢？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碟中谍六》电影兑换券。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医学新力量辈出，科普好声音不断。日前2018全国青年医生健康科普演讲大赛拉开序幕，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11家医院共计12位青年医生选手各展所长，或结合日常临床工作的常见问题，或从身边亲人的故事入手，或与现场嘉宾互动，或是把健康知识编成歌曲打油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国家卫健委宣传司米丰副司长表示，本次大赛就是动员和支持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参与健康科普工作，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举措。 很多人在眼睛干涩疲劳的时候会自行使用眼药水，但是很多人在使用中啊存在误区，而这些误区呢往往还会损害眼睛。比如很多人认为眼药水开封后只要没过保质期，没出现沉淀也还是可以用的，但实际情况是眼药水开封后容易被空气中的微生物感染，导致失效或产生对眼睛有害的物质。所以啊，眼药水开封后应该在一个月内用完，如果想尽量延长开封后的保质期，可以放置于4度左右的冰箱中，但是最多呢也只能延长至2到3个月，所以不要因为怕浪费就使用过期的眼药水。开学了，对于学生们来说，午餐吃得好，身体各项机能才能够高效的运行，一天的学习也就能得心应手。营养专家建议，午餐食物啊，要搭配好三大类食物，分别是肉、蛋、鱼、大豆或豆制品等富含蛋白质类的食物，两种或以上的新鲜蔬菜，以及米饭、面等富含淀粉食物。那么这三类食物的重量占比大约是1:2:3，其中午餐中如果有少许的粗粮谷物搭配就更好了。如此一来，下午的血糖会更加稳定，使大脑中的糖来源更持久，学习效率也就更高。粗粮可以选择玉米、红薯、小麦或者是燕麦等。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我们出的有奖互动问答题哈。上半段的题目是正常心率是一分钟跳多少下，答对的听友有机会获得《碟中谍六》的电影兑换券，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好，我们要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其实说到这个心脏病呢，很多人通过一些影视剧哈，看到里面演员的一些表演，就会发现他们在发作的时候有这种持续的剧烈性的这种胸痛的表现啊，都是这种捂着胸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提示着心脏出现问题了。但是啊，也有一些人说自己过后，比如说已经到了医院就诊了，才发现其实是心脏病发作了，可是他并没有说当时这种明显的持续的胸痛的感觉，反而有的人说我那会儿牙疼，还有的人说呢我肩膀疼，也有的人说胃疼的。那这些到底和心脏之间能扯上什么样的关系呢？ 您谈到了这个问题啊，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还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这问题呢，主要是指我们心脏发生缺血以后，那么患者的表现，临床表现，也就是说症状。那么所谓症状呢，是指患者对心肌缺血他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叫做症状，是他主观的这种感受。那么这个心脏缺血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那么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个体，对这个事情，对这个事件，他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呢，有些患者呢可能表现为心前区这个地方有症状，疼痛啊，呼吸困难呀，压迫感、紧缩感等等。有些呢患者可能表现为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呢，他的这个这个相应的症状。那么多数人70%-80%的甚至更多的这种患者呢，当心脏发生缺血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在心脏周围的这些部位，就是比较靠近心脏的这些部位呢发生症状。 也就是70%-80%的人心脏病发作是在这个心前区吧，我们说这一片， 心前区这一片。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人和人不同，是我们人啊之所以复杂的很重要的原因。也之所以医生难当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同一个病，同一个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患者身上呢，他表现呢 症状还真不一样， 极其相，有时候呢相差千差万别。所以说呢，心脏发生缺血以后呢，除了这些常见的典型的症状以外啊，还有一些少见的症状，还有一些罕见的症状啊。那么就是说离心脏 越远， 嗯， 啊，这种人呢，当少见，但是呢，在我们临床实践中，确实能够看到。 您跟我们说一个，就是离心脏特远的，但是那个地方他真的出现了不舒服，其实是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哎、我有一个患者，这是大约七八年前的一个患者了。 嗯， 那么他姓银，啊，银朝的银，殷勤的银。那么当年呢，他42岁，是吧？他的症状就说呢，他是一个农民，那么呢？他跟我们诉说呢，他在他家里面呢，就是说有这个路两旁有那个电线杆啊，他每走两个电线杆的距离，就双足底、双脚底就会像踩在钉子上一样的疼痛难忍，迫使他必须停下来，然后呢，休息片刻啊，三五分钟就能缓解。如果再继续走两个电线杆的距离，还会出现双足底。踩在钉子上， 踩 钉子上的那种感觉啊，疼痛难忍。 哦， 那么呢，就是就开始了他的这个全国各地看腰腿疼的这个历程。那么呢，从腰椎到双下肢的这种血管、神经、肌肉，看了很多， 估计一直围绕着下肢来查， 一直围绕着下肢在查。 嗯 啊，后来呢，查了很多很多，那么片子呢都有1尺厚了。是吧，也没有找到下肢的问题，因为42岁的一个健康男性，是吧，下肢确实没有问题，从腰椎到血管、肌肉、神经等等都没有查到问题，后来也就放弃了。 就是说他其他症状都没有、 对， 就是走比如说两个电线杆可能就100-200米， 对， 脚底像扎钉子一样的疼、 对，然后呢在后来的无意中体检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现了心脏的回旋支有一个狭窄，那么来找到了我，通过一些途径吧找到了我、那么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小支架啊，在回旋支做了一个支架啊，支架术后神奇的事情发现了， 就是他脚再也没有钉子扎疼 的、走再远 的 距离再也不疼了。 哇，所以呢，以前我们是听了一种说法，怎么说的，说的是下巴以下肚脐以上，说这么大的一段范围之内，如果都有那种突发的疼痛，可能都是心脏病发作的一个报警信号。 根据我本人的这种临床实践啊， 嗯，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凡是我做过手术的术后的患者， 嗯， 我都要询问术后患者症状的改变。做了这个支架术以后啊，患者哪些症状减轻了，哪些症状消失了。 嗯， 由于这个习惯呢，使我获得了很多心肌缺血的少见和罕见症状的这种病例。 所以我说的这个段是大部分人的症状。 哎，在心前区的这部分人呀，是大部分人的症状。那么离心脏越远， 嗯， 那么这种患者呢有，但是呢比例越来越少啊。比方说我再给您举一个例子， 嗯， 那我有一个石家庄的一个患者啊，那么他呢是有8年的时间没有睁开过眼，啊，这个也就诊过我们的这个眼科啊，或知名医院的这些专科医院啊等等，还有一些有一次呢，在我们的一个大型的军队医院里面，被诊断为盗劫，准备要实施盗劫的门诊手术，那么推进手术室以后啊，10分钟以后又推出来了，说是呢这个眼轮匝肌这个痉挛的过于严重。医生呢无法 操作手术， 操作掰开，眼睑实施盗睫拔除术，啊，就推出来说反正呢这个症状已经8年之久了，不看也就罢了。后来呢就开始了他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就诊之路啊，也是辗转到我所在这个医院。那么通过检查以后啊，发现他的前降肢有一个99%的一个狭窄。 哎呦， 那么术后2个小时， 眼睛睁开了。 在查看这个患者的时候，他眼睛已经睁开了，跟他的侄子在聊天了。 哇！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些少见和罕见的症状。 所以呢，其实我们说很多的这种典型症状，教科书上那个能够查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大家经常在聊天的时候会说得到的，那可能就是80%左右的一个绝大多数人的症状。可临床上的的确确就有那么10%几，我们说的相对来少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哈。但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典型症状，但是我们是需要提醒一下这个我们的听友或者是网友的，其实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也可以往检查心脏这条路上我们再走一走。 哎，这个呢，我觉得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好。这个呢，可能是更多的患者呢，有具有这种少见罕见症状的患者呢，能一旦注意到以后少走弯路。 嗯。 那么呢，如果这个症状发生在心前区，那么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患者本人、患者的家属能够想到是心脏的问题， 嗯， 这是相对容易的。 嗯。 如果这个症状呢离心脏比较远，比方说你在头部、在脚部、在下肢、在肚脐等等这些地方呢，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局部的疾病， 嗯 啊，而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心脏。所以说呢，我在这儿提醒我们各位听众和观众呢，那么从头到脚，如果您出现了一些症状，具备了心脏病这种症状的特点的时候呢，都要考虑到是心脏缺血的可能。 那得说说它的特点了。 哎，它的特点呢，第一呢，这个症状可能会呈发作性。 这个呈发作性。 呈发作性呢，就是说，刚才这个症状还没有。 嗯。 哎，现在这个症状突然有了。 可能咱们俩聊着天， 哎， 刚开始还没有。 就有了。 突然发生了。 突然发生了，然后呢，持续个3分钟、5分钟、10分钟，哎，过去了。 几分钟之后，这个症状又消失了。 哎、消失了，没有了。 嗯。 然后呢，你查。做各种检查又检查不到， 嗯， 哎，这个症状它叫做发作性，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这是心肌缺血的一个特点， 发作性的，每次持续3-5、10分钟， 哎， 然后过后又通过一些检查捕捉不到痕迹 了，捕捉不到它的信息。 但是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发作性的症状，它会有一定的这个规律性吗？比如说一段时间内几次？ 哎、对，次数呢不是关键的，有些呢可能是跟劳力相关，你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姓银的这位患者， 嗯， 那么呢，他每每走2个电线杆的距离才会发生这个症状，是吧？哎，当我们头部或脚部或腹部的这个症状，你跟劳力相关的时候，那我每走2个电线杆的距离，或者我每走1公里， 嗯， 哎，我就出现腹痛，那么休息休息以后呢，腹痛缓解了，你要再以同样的距离，从这样的速度走同样的距离， 嗯。 那么这个腹痛又出现了， 嗯哼， 哎，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考虑，这是心脏，症状的特点， 发作性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是对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可能劳力能诱发， 劳累会诱发。 就是、哎，劳力呢，我们说的这个劳力呢，可以是这个走路、上楼梯， 嗯， 干体力活， 嗯， 运动、打球， 对， 饱餐， 吃太饱也 算、吃饱饭。哎，你看有些患者是说，我这个上2层楼。没有问题，但是我只要吃饱了饭上2层楼就疼，空腹上楼没事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哎，他跟这些呢，这个运动加饱餐，这就是能够使他诱发， 嗯， 对不对？就是这些呢，我提到的这些形式呢， 其实都是 称为劳力 的一些， 都称为劳力， 劳累， 就劳力能够诱发，就是用力，就是用力活动，做一些体力活动，能够用力的时候呢，做这些活动呢，能使心脏的。做工增加，能使心脏干活增加， 嗯， 所以说呢，它就需要的血会增加，然后呢，血管有病变呢，又不能使相应的供血足够，所以说就会产生症状。 劳力就是 劳累 或者是用力， 对，用力、 嗯、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 这是第二个它的特点、 嗯。 第三个特点呢，重复性很好， 哦， 重复， 反反复复的发作， 哎，反复的重复，你满足这个条件我就发生，你看我走2个电线杆距离我就有， 嗯， 是吧？那我走1个电线杆距离就没有。 好的，就是说他的这种发作是有相似的前提的。 哎，满足这个条件， 他就来一下， 就会发生，是吧？他有这个特点， 嗯 啊。然后第四个特点呢，可以被一些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啊、嗯、等等这些药物能缓解。你譬如说， 嗯， 我这个这个双足底疼痛这个患者， 嗯， 哎，他走2个电线杆的距离， 疼了， 他疼了。他停下来休息以后，那么他需要10分钟能缓解。哎，我要是加一片硝酸甘油，那我2分钟就能缓解。 哎呀，这个药及时给到了，症状立刻消失了， 哎、 反而说明你有病了。 就是缓解的速度呢加快，这也是证明他 的确确出问题了。 哎，那是心脏的问题。 而不是其他的问题。 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呢帮大家先汇总一下哈，身体上真的是从头到脚任何地方的这种疼，或者是集中在胸前区的这样的疼，它都是心脏病发作的一些不典型以及典型症状的代表。但是呢，心脏病的这种发作，它的这样的一些诱发它的这个因素的特点还是有一些这个相似性的。 对对 啊，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发作，或者说它的那个疼呢不是在心脏，可能是在脚底， 哎， 都是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些劳力的状态下，你劳动，你运动，还有加上饱餐、饱食之后哈，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我觉得好像像一些睡眠不好的，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 对 啊，这里面呢，我们就要特别的要引起重视了。当这个发作的时候，我们说突然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心电图，它能够捕捉到那个时候心脏的一些异常，但是好多人。之后再去医院，就是好像一个心电图的检查已经发现不了他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样的检查呢？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临床实践中啊也确实非常常见啊。这个患者呢症状呢典型还好一些，如果症状呢不典型，很少见很罕见的症状啊，又没有在发作当时捕捉到这个心肌缺血的一些证据，那么呢如果我们的医生没有经验， 嗯， 如果我们的医生只重视证据不重视询问症状的特点，那么呢这个患者呢是很难得到正确诊断的， 有可能就被告知没事儿， 没问题 啊，你可能就是最近怎么怎么样了，一个其他的理由， 你 就回家吧。 对，你看我有一个患者，当年也是五年前一个患者了，70多岁啊，当时近两个月啊，每天晚上都要发作剧烈的背痛，两个肩胛骨之间剧烈的背痛，疼痛难忍，每次都需要叫120啊，这我们那个送到这个各大医院的这个急诊，是吧？然后在我们各大医院啊，在我们东城西城的在各大医院，这两个月都就诊过，而且被咱们这些医院里面的三家医院做了3次冠脉造影，然后这个患者被告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当这个患者呢被送到我所在的医院的时候呢，正好呢那天我值班，我询问了症状的特点，就发现他是一个夜间发生的由冠状动脉痉挛或者是收缩导致的自发性的心绞痛。 哦。 然后呢，当时没有做任何检查，只是根据症状的特点就做出了诊断。 嗯。 然后呢，我给患者。家属交流病情以后告诉他在睡前加一片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结果症状就解决了， 结果就解决了。 好，所以说呀，这个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好，包括如何来识别你是不是患上了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经验方式方法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好的，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公布上半段题目的正确答案，送出奖品，继续我们的互动。 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见到金章，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声，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腾讯视频、今日头条。今天呢，我们是在这多个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奖。今天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的题目是正常心率是一分钟跳多少下。那接下来我们请张健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每个人正常心率一分钟应该跳多少下合适呢？ 那么正常心率啊，按照我们全球统一的标准呢，每分钟跳到60到100次， 嗯， 就属于正常的一范围。 可能很多人听了这个答案之后觉得这个跨度是不是有点大，60下到100下，但其实它是涉猎到比如说不同的年龄段呀，或者是不同的身体状况，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的正确答案，正常心率是一分钟60至100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和网友都有谁答对了哈。我们先从中挑选一位，送出《碟中谍六》的电影兑换券2张。恭喜小杭州甜蜜宝，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都有哪位答对的。小杭州答对了，江阿姨也算是答对吧。嗯，然后呢，勇往直前答对了，好运旺旺，恭喜答对。微信网友老明答对，宁香答对，还有这个踏雪寻梅也是正确答案，美妈和我们的微信网友花自芬芳也是答对了，还有微信网友红红都答对了哈。那我们要来从中挑选一位，那就是第一位答对的听友，微信网友小杭州，恭喜您，您将获得《碟中谍六》电影兑换券2张。那稍后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呢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没有答对的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的题目马上就要送出了，那抓紧时间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依然有机会获得《碟中谍六》电影兑换券2张。听好，我们下半段的题目问的是心跳慢是心肌疲劳吗？啊，有的人就感觉自己心跳的比较慢，那心跳慢是说明我们的心肌疲劳了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碟中谍六》电影兑换券2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当然啦，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51-5082 651-5833， 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的答案发送过来，或者是您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网易网友的提问哈，因为他可能是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说到有的人可能是胃疼的症状哈，结果其实是由于心脏发作。他说怎么来判断，那到底是心脏的问题呢还是胃的问题呢？ 这样判断其实挺简单的。 嗯， 首先呢，如果说患者呢此前呢从来没有过胃病史，是吧？ 嗯， 哎，这个呢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证据，从来没有过，甚至说做过相应的检查，做过胃镜啊等检查，没有过胃病史。 嗯， 今天呢突然发作 胃疼， 胃疼了。 嗯， 那你要考虑这可能不是胃的问题啊。 嗯，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如果胃病的病史呢多算是什么慢性胃炎啊、胃溃疡啊等等这些病史多见。 嗯， 那么呢它会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要胃溃疡的时候，可能是你如果是吃点东西或者是喝点饮料等等，可能会加重疼痛。 啊，就是这个时候你在进食的时候， 哎，进食的时候呢， 一些胃病 会 疼，会 加重这种疼痛。 嗯， 而心脏的心脏病呢，你进食它是不受影响的， 嗯， 是不会受影响的啊。那么有些由于这个这个慢性的胃炎导致的这种疼痛呢，可能在进食的时候呢，哎，可能会有所减轻，有所缓解，舒服了。 嗯， 哎，这可能呢是胃本身的疾病，而不是心脏的疾病。 嗯， 如果是进食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加重或者是减轻，这种有心脏的这种病的可能性呢， 就大大的提高了。 好，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就是疾病之间呢，它可能有一些相似的症状，但是其实呢我们要是稍微区分一下这些症状，还是能够通过询问， 对， 然后很快的帮他区分到底是心脏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另外呢还有一些特点， 嗯， 你比方说可以被这个心脏病的一些药物能够减轻所或者是缓解，比方说硝酸甘油啊等等， 速效救心丸呀， 速效救心丸呀，应用了以后呢，这个胃疼呢能够迅速的能够减轻或者是完全缓解了， 那说明是心脏 问 题了， 不是胃的问题。 嗯，好，其实呢前段时间我们刚做了一个节目哈，是关于女性的健康的，包括这个更年期的症状，然后之前就说在年轻的阶段，女性呢因为有体内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呢患上心脏病的人数只是男性的七分之一，但是到了过了更年期之后，那么女性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的患者数呢就追上男性朋友了。而且有很多女性她们说自己进入更年期之后呢，时不时的也会有心慌呀、心悸啊这些症状，那这个症状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呢，还是心脏病的症状呢？又是一个让您来区分的。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这个问题呢，在我的这个临床实践中啊，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处在这个时期的女性朋友， 嗯， 那么呢，她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这个症状不适，是吧？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可以有这个心慌、胸闷、憋气，肩膀左侧的肩膀疼痛不适，甚至说左侧上肢出现酸麻胀疼，同时呢伴有这些出汗， 嗯， 面红耳红啊，等等这些这个特点，这些特点。那么呢，我们呢经常说呢，可能这不是心脏病，而是更年期，更年期。那么呢，其实呢这些也是心脏病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呢，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问题，心脏的血管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通过这些造影 CT 能看得见的大血管， 嗯， 另一部分呢是像冰山的一角的是大血管，是吧？沉在这个海里面的这个90%的冰山的那一部分呢是微血管，这微血管是我们从做 CT 啊，做造影啊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这有此类症状的患者呢，做了造影或者做了 CT， 发现心脏大血管是好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排除说他没有心脏问题，不是心脏问题， 其实不对。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那么更年期的女性啊，是她的发生的这种机理，出现症状的机理呢，还是由于我们体内的这种雌激素水平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减少。 嗯， 那么雌激素呢，它就是是一个天然的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是我们女性啊，是我们上帝带给女性朋友的天然的保护剂，它有很多很多的保护作用，是吧？其中，扩张心脏的血管，尤其是微血管，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嗯， 那么当这个绝经期以后呢，体内的雌激素啊水平骤然的降低，使得心脏的这些大血管或者是和微血管，尤其是微血管，那么呢出现收缩、塌陷等等这些病理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又往往是不能被我们的现有的这些检查手段所检查所体现出来的，所以说呢其实它是心脏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扩张这个冠脉的微血管的和大血管的一些药物，能够改善，显著改善，甚至说在一些女性朋友啊能够完全缓解此类患者的症状啊，这就间接的证明了，那么 其实它是心脏的问题， 它还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脏问题。 甚至有一些人呢，他有可能是更年期的症状夹着他的心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来袭都混到一起了。 更年期的症状呢，它会表现到全身各处， 嗯， 其中心脏呢是它症状的一个来源， 嗯哼， 其不但表现在心脏上，其他呢像血压呀、血脂啊、皮肤啊、出汗呀、这个 都会 可能会有变化，都有可能变化，其中心脏 来的症状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刚才您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呢，就是让我感觉到虽然现在我们的各种检查的设备已经说非常的先进了，但其实对于有一些疾病甚至是他们的症状的诊断，它也只是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甚至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就判断出它到底是还是不是。 对了， 反过来有可能需要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就当它是，然后给予一定的这个治疗，看效果如何，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哇、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可能也应该提醒一下，或者是您的这样的临床患者，他可能觉得大夫，你那是不是我没有问题呢？那你为什么给我开药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有，因为这个对有这方面需求的，还是有症状或者是症状比较重的这部分朋友、嗯、啊，如果他没有症状呢，可能也就他就不就医了。 嗯， 那么既然来到医院呢，他肯定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不舒适，有症状， 而且通过一系列检查没有办法来确定， 没有发现问题。 嗯， 然后呢，如果说是没有经验的医生，或者只关注大血管不关注微血管的我们的这个医生朋友， 嗯 啊，那么呢就不能够准确的把此类患者筛查出来， 是的， 是吧？不能够给予正确的恰当的处置和治疗， 嗯， 然后呢这些朋友的这个症状呢不能得到改善，是他们呢长期处在痛苦之中，而且呢是徘徊于心脏科、内分泌科和妇科之间的这个徘徊啊，长期的有就医而不能得到正确的诊断和处置，使他们处在呢这个痛苦的这个折磨之中。 所以呢，刚才我们无数次的就是提醒患者朋友，发现自己有哪些蛛丝马迹，或者是感觉这样的症状不适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得重视起来。其实更多的时候也要提醒我们的专业的这些医生哈，不断的来完善自己的这种储备积累，只有这样的话才可能把冰山下面的更多的这样隐藏的问题我们及时的发现出来， 是的 帮着我们的患者解除病痛。 是 嗯，好，我们有很多听友和网友呢把他们的问题发送过来哈，我们来抓紧时间回应一下。美妈提问，她说，主持人好，请问专家，他们家孩子30岁了，平时总是觉得什么憋气，有的时候呢心前区像针扎似的疼一下，有的时候一阵一阵心跳的会比较快，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么像针扎似的呀，有时候疼一下呢，我们要询问一下这个患者本人，他疼痛的这个时间是多长。如果是疼痛的时间非常的短，一闪而过，特别是在15秒钟以下，那么呢我们这个根据这个疼痛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排除他这个症状是来源于心脏的。如果是疼痛的症状呢持续时间比较长，要两分钟以上，20分钟以上，甚至更久，几天几周甚至长期这样存在，这个可能倒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转瞬即逝的那种针扎式的疼一下，这种 其实那个不是的， 那 是一个这个神经源性的疼痛。 神经源性的，我们再来看看田庚的提问，主持人好，专家好，他请问的是冠状粥样硬化心脏病会有遗传性吗？如果感觉心脏不舒服，吃点速效救心丸可不可以呢？ 所以说呢，冠心病这个病啊，目前呢，我们全球呢都在致力于这个它的研究，目前的科学认识水平啊，还不能知道它的病因是什么， 具体病因。 那么我们呢现在呢用危险因素学说来解释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而不是用病因学说，没有具体的一个病因，只是危险因素。那么我们的危险因素分为两类，一类呢是遗传背景，二一类呢是后天获得的，这个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积累，这个长期的积累得来的。所以 这个我们就得说说，就是我们说的 先天的，这种 是有遗 传背景 的， 是一个危险因素。 这个 后天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更重要的，是这些遗传背景得以快速的早期的呈现的重要危险因素。所以呢，它是内因和外因合在一起促使冠心病的发生。 假如说这个遗传性在这个心脏病的发生当中，它大概能占到多少？这个我们有数据吗？ 这个呢，就是说，什么叫遗传性呢？遗传性呢，就是说我们的父辈，是吧？我们的父辈，或者说我们作为父辈 传给遗传给下一代，那么呢，我们不是把这个病，不是我们的父辈把这个病遗传给我们，也不是我们把这个病遗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是把这种素质，易患冠心病的这种素质遗传给我们，或者我们遗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么呢，那么什么算是这个具有遗传背景了呢？如果我们的父辈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早发冠心病这个历史， 多早算早？ 哎，多早算早呢？如果女性在50岁之前就得了，明确诊断了冠心病了。 嗯。 男性在60岁，40岁之前。 嗯。 40岁之前 就诊断冠心病了。 诊断了冠心病，明确诊断了冠心病了。那么呢，这个就算是 这类人群 有遗传背景的， 您就相当于带着遗传因素，有可能会遗传给孩子了。 哎， 嗯， 对 对， 但是更多的可能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后天的一些不良的，我们说生活习惯也好呀，一些行为方式也好，是有可能导致心脏病的这个发生的哈，跟遗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包括了什么呢？ 这些呢，像长期大量的吸烟，酗酒啊，我们是讲是酗酒而不是喝酒， 大量 少量喝酒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说呢，酗酒，运动减少是吧？静坐。这种城市里面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没有运动了， 缺乏运动 是吧？这种超重是吧？ 肥胖， 哎，这糖尿病 基础病， 对，高血压等等，这些是我们血脂异常， 血脂也异常， 胆固醇血液里面的胆固醇水平，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高， 比较高， 那么呢，有这些因素的因素越多，那么患冠心病的这个几率也就越 典型的三高人群，患上冠心病的概率就会比其他人同样高很多哈。 对，如果再有这个早发冠心病的家族史的话，那么呢，再加上 您就得更防着了。 对对，更得防着了。 所以说，其实如果就知道自己的家人有这个早发冠心病的这个家族史的话，您个体其实就更需要远离刚才我们说到的那样的一些危险因素。 对对， 尽量不患上，要不然您在患上冠心病的这个概率可能就更加成倍翻番增长了。那像他感觉如果心脏不舒服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置？真的吃点速效救心丸吗？ 吃速效救心丸呢，只是一个治疗性的试验。如果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以后啊，对您的症状有所帮助，有所缓解，那你应该即刻去看专科医生了。 这个即刻，我觉得特别应该提醒一下，因为好多人的这种心脏病或者是心梗的这样的一些发生哈，它都是有一个其实挺短的一个黄金急救期的。但是很多人可能真的就觉得啊，我随手一个速效救心丸或者是硝酸甘油完了之后，哦，我舒服了，好了， 对， 就觉得自己没事了。 所以说今天上午呢，我在门诊时间还接了一位患者，那么呢，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生了晕厥，而且晕厥的当时啊都大小便失禁了，那么我就建议他呢，即刻进行入院检查治疗，但是呢，他还没有高度重视，他还说等到国庆节以后，那国庆节呢，可能他。这个儿子要结婚，在这之前要操劳这些事情，要操持，所以说呢，哎，他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到他的凶险，他的凶险， 他没 这样做是不对的， 是非常不对的， 是不对的。他呢跟我说要等操持完儿子的婚礼， 我特别希望就这样的听众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就刚才我还跟张主任还说呢，说这个心脏疾病的发生真的就是瞬间的事情哈。 对对对， 已经有这么大的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真的不能再马虎和大意了。 是， 要不然这个后果可能是整个家庭都无法承受的。 是。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半段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心跳比较慢的这个人，就说明他心肌疲劳吗？ 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不对的。 因为心肌疲劳呢，按照我们那个心脏病学的理解，应该说是心肌衰竭了。 好的， 心肌的力量衰竭了。 正确答案就是不是。 不是的。 我们恭喜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就是微信网友勇往直前，恭喜您获得《碟中谍六》电影兑换券2张。那么稍后呢，请您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抓紧时间，那个李主任，那个张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那么出诊时间呢，就是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我们心脏中心，周一的全天，还有周三的下午，周五的上午，

哗啦啦啦。